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66生命的路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，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。生命的路是进步的，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，什么都阻止它不得。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，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，然而生命绝不因此回头。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，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，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，人类的可养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。生命不怕死，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，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。什么是路？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。以前早有路了，以后也该永远有路。人类总不会寂寞，因为生命是进步的，是乐天的。昨天我对我的朋友 L 说，一个人死了，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，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。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L 很不高兴，说这是 nature 自然的话，不是人们的话，你应该小心些。我想他的话也不错。随感录66生命的路结束。